爹爹爹你是不是是不是哈喽我是个妹我是个妹爹爹爹爹爹爹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刘一真演唱的《谢谢老师》，戴玉强带出的《那就是我》， 周浩演唱的《哦，东北风》。 那就是我，那就是我。

真气